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33课，重点语句是 アンナさんにあげます， 送给你。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和朋友小英正在静冈市逗留。今天小英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了，安娜和小英的堂兄健太去了大学的学员季，安娜正在参观健太所属的摄影俱乐部的展览。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33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アンナさんにあげます， 送给你。 これは僕が富士山で撮った写真です。 あ、私だ。 驚いた？後でアンナさんにあげます。 写真をくれるんですか？嬉しいです。 我来讲解一下，健太带着安娜来到了摄影俱乐部的展示。 これは僕が富士山で撮った写真です。 这是我在富士山拍的照片。 これ。 这个。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僕。 我。这是男性在较为轻松的场合下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 が。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富士山。 富士山 で 是表示场所的助词， 撮った 是 撮ります， 拍摄的他行，表示过去或完了。 写真 是照片， です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 僕が富士山で撮った，我在富士山拍摄了，是用来修饰写真照片的。 对，修饰语要放在名词前面，像这样比较长的句子也是一样，动词要用普通体。 撮った。 明白了，用普通体，也就是说要用他形或词书形。我读的书，这句话用日语该怎么说呢？ 书是 本。 我读，用动词的他形来说就是 私が読んだ。 所以我读的书就是 私が読んだ本。 私が読んだ本。知道了。 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对话。安娜说。 あ、私だ。 あ、是我。 あ、 是表示吃惊的感叹词。 私。 我。 だ。 是句尾轻松语气的说法。 原来是安娜的照片被展出了。 对，好像是前两天他们在富士山附近拍摄的。健太对安娜说：“ 驚いた？” 吃惊了。 驚いた。 是。 驚きます。 吃惊的他形，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疑问句。 用郑重语气说的话应该是驚きましたが。 後でアンナさんにあげます。 回头送给你。 後で。 是随后回头。 安娜さん 是对安娜的称呼。 你 表示动作的对象。 あげます 是给。日语里很少对自己面前的人，尤其是长辈，使用 あなた 你。因为这样说的话常常会显得没礼貌，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在说日语的时候要称呼对方的名字。 那我一定要注意了。 好，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 安娜さんにあげます。 安娜吃惊地问健太：“ 写真をくれるんですか？” 你是说把照片给我吗？ 写真 是照片， を 是助词，表示动作的对象。 くれる 是 くれます， 给我的词书形。 んですか？ 是什么什么吗？这个说法我们学过， 是请对方做出说明或进行确认时使用的。安娜接着说， 嬉しいです。 我太高兴了。 嬉しい 是形容词，意思是高兴。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33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アンナさんにあげます、 送给你。 これは僕が富士山で撮った写真です。 あ、私だ。 驚いた。後でアンナさんにあげます。 写真をくれるんですか？嬉しいです。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瘦瘦的动词 agemas 和 kuremas， 这应该是日语特有的表达方法吧？我觉得挺难的，怎么来区分使用呢？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在日语里，使用哪个动词取决于说话人站在授予者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收受者的立场上。在今天的绘画里，像健太这样，在说话人送给对方东西时使用 あげます， 其他的人送给别人东西时也用あげます。不过あげます这种说法有给予恩惠的印象，所以对长辈说的话是不礼貌的。如果以尊敬的口吻来说的话，可以说 差し上げます。 另一方面，对方给予自己什么东西时用 くれます。 以健太给安娜照片为例，从安娜的角度来说就要用くれます。くれます在别人给予自己的家人等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物品时也使用，自己所属集团的人称作 うち， 是 うち 自己人还是 外 外人，是判断是否使用くれます的标准。对うち也就是自己人不使用敬语等。うち和外是学说地道的日语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概念。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请先听一下这个单词。 ニコニコ。 我知道，形容微笑的时候用ニコニコ这个词。 对，ニコニコ形容不出声的开心微笑的样子。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类似的说法。 ニヤニヤ。 这个词形容窃笑的样子。比如男性看到漂亮女子时嬉皮笑脸的样子就可以用ニヤニヤ。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ニコニコ 和 ニヤニヤ。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在学园祭，学生们摆了很多小摊，我吃了炒面。秋天被称作艺术之秋、体育之秋、食欲之秋，有很多活动，这个季节真是太棒了。好，听众朋友，第33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アンナさんにあげます， 送给你。 下节课安娜要品尝静冈的美味海鲜， 欢迎您到时收听。